两个星期之前是受苦节和复活节，我们已经是思想过这两个节期有关的信息。而在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在提比利亚海向一班的门徒来到去显现。今天我们是特别会是看彼得这个的人物，我们都希望从彼得的身上带给我们有一个侍奉的方向，甚至乎给到我们一个人生的方向。昔日的彼得，我们知道他屡次的失败，而主在复活之后就再一次的重新托付给他一个的使命。今天主亦都是同样的托付给你和我一个的使命，我们又应该怎样来到去回应呢？在第一至第二节讲到这些事以后，这些事以后的意思就是说，包括之前彼得这个的人，他三次的不认主，也都讲到是当主耶稣他被这个的是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四散来到是逃走。这些就是说这些事以后，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向一班门徒来到显现。在经文里面记载到有彼得、有多马、有这个拿但业。如果你读这个四福音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三个的人物，彼得、拿但业和这个多马，三个都是没什么信心的这个的门徒。这三个更加是我们叫做比较麻烦的一类人来的。拿但业，我们知道他未被呼召之前，他对主耶稣没什么好感。他说拿撒勒这个地方有什么好东西出呢？还他这样说的。其实我看到其实有一些人可能是很势利的，即是说你是出身于是什么某大公司，或者你是出身于是某某名校的时候，有一些人就是这些人，他对你的眼光、对你的看法都会不同。多马另外一个门徒，这个我们更加认识他。这个多马是一个很多疑的人，整天样东西都怀疑。所以呢，当是主耶稣向一班门徒显现的时候，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刚刚那一晚呢，多马就不在这里，不知道去了哪里，圣经没有记载，可能夜晚黑出去吃宵夜都不定。多马呢，他说你们说我就信了吗？他复活，若果我可以能够就是说去看到他手上那个手腕上面那些钉痕，又或者我可以用指头探下他那个的钉痕，又甚至乎我可以探入他那个肋旁，就是被这个的兵丁来到夹入他那个肋旁，若果我能够这样做呢，我就信了。而彼得这个不用说了，彼得我们很多人都熟悉，这个呢根本是一个问题人物，很多的问题，这个彼得。而在这个的第二节的里面呢，还有其他的门徒，他是西比泰的两个儿子。我们都知道其实西比泰的两个儿子是谁，就是约翰，就是这个他的兄弟，就是雅各。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的约翰呢就督了那些同门师兄弟出来，就是说拿但业、多马和西门彼得，但自己呢就隐藏了他的身份。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有两个门徒，那两个门徒不知道是谁，但是呢其实总共第七个人耶稣向他们显现。第三节的时候，其实为什么可能约翰没写呢？就是因为第三节可能呢其实彼得所讲的说话其实真的不是挺好，我打鱼去一阵间就知道了。我打鱼去其实一件不是很光彩的事情，所以约翰也都费事是讲出来，将他自己的名字讲出来。 我们知道在这件事迹的时候，当这个是耶稣复活之后，但是这一班的门徒，他们在这个提比利亚海，其实他们当时那个的心情是非常的沉重，也都可以说他们的生命在那个低谷当中。他们特别彼得，他经历了之前他三次不认他的主，他更加深深知道自己过往怎样的来到彻底的失败。在三次不认主之前，我们都知道彼得他曾经夸口，他说主啊，我就算我同你去坐监，就算我同你去受死，我都甘心。但点知那种的试炼一来到的时候，整个缩头乌龟咁样，连主都唔敢认，彻头彻尾的失败。彼得这个人，彼得他回顾翻嘅时候，他一种低落、冇盼望的心情，其实我哋都会明白。当亲眼见到这个他自己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失望。当尸体入了去坟墓的时候，他更加整个心都沉了下来。尽管之前其实主耶稣都曾经向门徒来到是预言过他三日之后就会复活，但是这班的门徒其实在当时来讲都将这件事情忘记得一干二净。正如我们有时候都会有同一的感受，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但是当人生的际遇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失望。我们祈祷将我们的困难交托给主的时候，但是似乎主是没有聆听、没有应承我们那个祈祷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似乎那种的情况没有改变，我们的心也都会低沉，我们的信心更加就会低落。彼得在他灵性低沉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忘记了昔日，即是三年多之前主耶稣怎样来到去呼召他，他忘记得一干二净，他忘记了主在过往的日子里面行过很多的神迹奇事。当他忘记了，当他在那种的低沉的灵性当中的时候，以至第三节他说我打与去，即是说我又回去做回我的老本行。我们看到彼得又是带头的一个，当他在失望、在沮丧、在没有依靠、低沉的时候，他去做回打鱼佬，做回他的老本行。从四福音当中，我们其实知道彼得这个人，他一个是很多时候好像是轰轰烈烈的一个人，他什么都要做先，但是我们俗语所说很多时候就衰收尾，临尾呢他做得不好。随便我们都有几个例子，当耶稣是问门徒人指是谁的时候，就是说人怎样来到说我呢，叫我是什么呢，他说这班门徒说，他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里面的一个。但是主耶稣说你们，就是这班门徒，你们说我是谁。那这个的彼得就抢先第一个答，他说什么呢，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跟着主耶稣说100分、非常好。跟着怎么样，跟着你看回经文之后呢，就是说耶稣和门徒来到去讲，耶稣告诉门徒知道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死，然后彼得 说主啊，万万不可，千祈不可以。 乜耶稣点讲啊？话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睇下几分钟之内，啊，主耶稣俾佢咧由100分变做点啊？变做唔合格，更加可能系我哋叫做单梯添，啊，攞个 H， 好差。彼得亦都系我哋都知道系一个好成日都系沙沙尘尘嘅人，啊。他说众人虽然可能是跌倒离开你，但我却永远不会跌倒。跟着没多久，大家都知道他是三次不认主，总是这个的彼得成日都叻不切。还有就是当大祭司去捉耶稣的时候，那个的情景就是说当时的大祭司带了一个的是仆人叫做是马勒古一起去，但是当彼得一见那个细色不对的时候，就在那个的袋里面拿出一把刀来，跟着呢，啊，原来这个的彼得呢的刀法都挺好，把刀呢平平削去一削，马勒古的耳朵怎么整只没了。我们看看彼得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冲动型讲说话和行动成日都第一，啊，我哋即系俗语所谓都唔好用个脑嘅，净系咁冲动去做。彼得就系咁嘅人。然后当彼得佢话我打鱼去嘅时候，你发觉其他当时嘅门徒亦都话我哋都一齐去，一齐去打鱼。彼得，你明白？他其实在这么多事之后，他在背后其实有很多的沧桑，他对于跟从主耶稣好像发了一场梦一样，很疲倦很累，他对自己也都感觉是很失望。这种的彼得的心情可能你都感受过，当初彼得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兴奋过，跟从的时候他惊讶过，他更加是有那种的满怀希望过。但是当耶稣死了之后，被钉死之后，他在哪里呢？主耶稣现在在哪里？他被人钉了十字架了，死了。彼得觉得好像发了一场梦一样，对耶稣失望，对自己也是失望，只不过是感觉到前路茫茫，带着这种失望，彼得跟其他人说我们不如去打鱼了。其他人也都一呼百应，一起的跟他去。曾几何时，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都可能为主曾经大发热心，我们参加侍奉，我们参加不同的聚会，教会有什么需要跟我说一声，我一定帮手。总之我们开开心心就为主作工，但是激情过后我们会后退，我们会冷淡。虽然我们不会离开神，但你发觉信仰其实在生命当中似乎似有若无这种的感觉。对于彼得一个这样的人，对自己他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了那种的信心。我们看看在经文里面，耶稣又用一个什么的方法来到将这个失败的彼得再一次的重新将他带回到一个属灵高峰呢？即是说怎样来到复兴这个的彼得，然后再将先前给他的托付再一次重新的委以重任，托付彼得什么呢？托付彼得怎样来到在前面的人生呢？不容易，主耶稣所做这件的工作不容易，但我们看到主耶稣其实他有两个的方法。如果我们看经文，在约翰福音正话我所读的经文 ，Ivy 同我读咗，喺21章嘅4至11节，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发觉主耶稣用一种我们叫做是怀旧的方法来到去复兴回这个的彼得，将彼得带回去一个属灵的层面的里面。怀旧不是一定是即是老饼啊那些的，成日怀念翻即系过往嗰啲好嘢嗰啲，我都有阵时听翻邓丽君啊嗰啲披头四嗰啲歌，有阵时我都怀旧啊。咁但系喺呢度我哋睇到啊，原来主耶稣用嗰个怀旧方法就系话昔日系点样样嚟到将彼得呼召出嚟，同样嘅喺呢一个嘅时刻，亦都再一次嘅。来到去提醒翻呢一个嘅彼得，你发觉喺四至十一节里边呢一段嘅经文，同路加福音第五章一至十一节呢一段嘅经文，你发觉里边所讲嘅熟口熟面。我哋冇时间你详细睇，但你翻去睇翻路加福音呢一段嘅经文。里面呢所记载的和今天我们所思想的约翰福音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差不多，是那个情景都一样，地点也都是一样，也都是曾经发生过同一件的事件。路加福音第五章是记载了彼得最初来到回应主耶稣的呼召，他撇下所有的来到是跟从耶稣，而在这里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里面又重演这个的经验，重演这个的呼召。你对比两段经文的时候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约翰福音讲到提比利亚海，其实就是同约在这个路加福音的格尼撒勒湖是一样，同一个地方，又或者无论是格尼撒勒湖或者这个的提比利亚海，都是被称为加利利海又或者是加利利湖，同一个的地点。两次的经验都是发生在这个的整夜劳碌之后，但是没有什么渔获，即是钓不到鱼，捞不到那些鱼，两次都是。第三就是说两次都是主耶稣行了神迹之后，他们将那个网捞上来的时候，鱼多到差不多那个网都要破了，就是那种压力压到网都烂了差不多。就是说第四就是说两次在经历打鱼失败之后，耶稣特别的向彼得这个的人发出他的呼召。当彼得在失望在沮丧的时候，耶稣带回他体会昔日我，即是耶稣说我在你的身上所施行的恩典恩惠是怎样。我们现在是一起来到去重复一点点在路加福音这个第五章一点点的一些情景，我们去留意一下究竟是主耶稣怎样来到呼召彼得。在这个的是我没有打出来，在第四至第五节的里面，路加福音的第五章四至五节，这里呢其实就讲到讲完了之后，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碌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里如果我们看这个四至五节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发觉其实听下去彼得好像是很勉强地来要听从主耶稣的话。我们要明白打鱼即是捕鱼是彼得的专长，他可能是两代三代家的里面都是打鱼为生，彼得心里可能说主耶稣你叫我去下网，你知不知道我是两三代，可能两三代我都是打鱼的，我心里面说可能你讲到你教主学就厉害主耶稣，但是说打鱼你哪够我来， 主耶稣仲有可能系斗木都叻，因为佢系木匠嘅儿子。但系彼得话：打鱼你教我不过算啦，你系夫子，你系老师，我就听一次你讲一次咁多。其实喺嗰个嘅经文嘅里边记载到，主耶稣系啱啱讲完道，啱讲完道嘅时候可能系一个中午嘅时间。我就唔系好识钓鱼，但系都知道少少。中午嘅时候有冇鱼嘅？中午嘅时候咧，应该系最少鱼嘅，最多鱼钓，最啲渔夫多数都系点啊？夜晚黑或者系晨早嘅时候，最多鱼嘅，最多鱼钓。所以彼得话：我哋整夜劳碌，并没有得着什么，我们整晚都去打鱼都得不到什么东西。现在你叫我差不多是这个下午中午的时间来到 去落网，好啊，我就听你说。当这个的彼得他听了耶稣的吩咐下网之后，那些的鱼多到差不多那个网都穿了，足足装满了两条船。这个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重到那架船差不多沉下去。最后主耶稣说：不用怕，以后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于是彼得就撇下所有的去跟从耶稣。彼得，我相信在约翰福音那个时间里面，他很清楚记得三年多之前这一件的事件，他很记得清楚这个的情景，他一定不会忘记昔日主怎样来到去呼召他。所以当来到去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耶稣再一次的重演这一件的事，在复活当中来到重演，来到提醒彼得这一件的事情，就是说你记不记得你昔日当日你是怎样来到跟从我？你记不记得你虽然很多次的失败，但我仍然没有放弃过你？为什么今天你又要重操故业，又要回去捉鱼呢？所以彼得，你不要忘记我初初第一次怎样来到是呼召你。各位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可能在彷徨当中，我们在生活不如意的当中，你和我有时可能都会对神我们觉得 很疲倦，有点累，甚至乎可能有时对神我们会失望。但是最好的方法，当我们看回经文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回顾回主耶稣在过往在我们那个人生里面，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所留下的痕迹是怎样，所留下的足印是怎样。我自己是很喜欢将神在我身上所施行的恩典，祂的作为我写下来，或者在祷告当中神怎样应允我的祈祷我写下来，以致当我在人生那个低潮的时候，在低谷的时候，我可以看回原来神在过往的日子怎样来到去保守我，怎样来到看顾我。更加我知道我所信的这位神，原来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以致这些的事迹能够重现回我对神那种的信心，对神那种的倚靠，在困难当中我仍然可以的来到是感恩。这个就是主耶稣所用的一个其中的方法，希望你和我都一样，将你在生命当中神给你的恩典，或者是怎样来到去祝福你这些的事情，你写下来，以致当你遇到困难心灰意冷的时候，甚至 你觉得你今日的信仰似乎可有可无的时候，你回顾回的时候，你就会惊讶神大能的手原来一直的都是拖带着我们。第二种神来到去提醒彼得的方法，就是原来我们的主是一个无微不至的供应者。在约翰福音这个21章正所读的经文里面，十二十三节讲到，就是说整晚打鱼没什么收获之后，彼得和门徒，其他的门徒，其实他们很累，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些温暖，最需要的就是一些食物。怎知原来他所跟从的主一早就在岸上为他们预备了这些炭火，预备了这些饼，来到让他们有那个充饥。这些其实就是当时彼得和这些门徒他们最需要的一些事物。看回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经文没有告诉我们鱼或者饼炭火是怎样来，究竟是神变出来啊，抑或是他一早预备了，抑或从什么途径拿回来。释经文的里面没有记载到，但是唯一我们知道的就是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主就会供应。主耶稣是一位看顾我们的主，主耶稣是供应我们需要的一位的主。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发觉很多时候现在没有钱了，现在没有工作了，怎么办？怎样信这个神？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都给不到这个答案。但正如饼在哪里来，那些炭在哪里来，那些鱼在哪里来，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就是说这位的主过往的一直是供应我的需要。这位的主他过往一直供应我的需要的时候，这位的主一定也都在以后的里面供应你的需要。当回来经文的时候，当他吃完了早餐之后，可能彼得都害怕了，吃完早餐，哎呀，之前三次不认主，现在见回耶稣可能骂我，啊，你的衰嘢吓，三次不认我，想着 给耶稣省的了。但经文怎么说呢？如果你看回经文的里面十五至十七节，怎知主耶稣就是问彼得，就是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三节的经文总共问了三次，今天我们 不去详细研究，其实三次问彼得这个的爱是代表一个不同层次的爱，我们不去讲。但其实彼得当答主耶稣这个的问题的时候，他都很难答，因为彼得刚刚在那个低谷，在那个失败的里面，当他回首前尘的时候，他发觉自己都很惭愧，他发觉他根本配不起去受神主耶稣所给他的爱。耶稣三次去问彼得，我们要知道不是说要特意留难彼得，不是要去考彼得，那是说要将彼得带回去他应该侍奉那个方向，带回去回去对自己对神重拾回那种的信心。这个就是主耶稣三次问他那个 的是最重要之处。彼得他经历过一次不忠百次不用的失败，他不敢再夸口说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最爱的是你，他不敢说。彼得只能够用一个很间接表达的方法，你知道我爱你，这个就是 彼得所答，但是主仍然的很愿意的来到去使用彼得，三次的吩咐彼得，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喂养我的羊群。今天其实无论你在什么境况之中，今天无论你或者是几咁嘅软弱，你要知道神冇放弃你，神对你总是不离不弃，这个我们是一定要知道。最后在这个嘅十八、十九节嘅里面，耶稣提到有关彼得年青同埋年老所唔同嘅地方。讲到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随意往来，年轻的时候的彼得我们都知道比较冲动，比较是思想不是那么周详，更加的他那种的坚忍的能力是不够。但另一方面，这两节的经文也都预言到彼得他年老的时候，他要为主来到殉道，为主来到摆上他的生命，以致他那个殉道可以去荣耀神。根据历史的记载，彼得大概在公元的68年左右，他是为主殉道，他是倒吊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觉得他不配和主耶稣同一个的位置来到钉身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要求将他自己倒吊。我觉得彼得的后半生或者在他的晚年的时候真的活得很灿烂，这一段的时间可能只不过是十年二十年左右，但他能够可以在这一段的时间他全然的为主，以致他的人生在圣经里面记载留下有美好的回忆。他的人生当他晚年后半生的时候，就好像烟花一样，好像烟花一样那么令人是非常的悦目。在温哥华这个地方，三四月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地方都有一些的樱花，这些的樱花开得很灿烂，但是他们的生命是很短促的，很短的时间。以前我很多时候都车我的儿子去 UBC 那条路的时候，送他回学校的时候，路经在49街，大概是这一段的时间，三四月，见到很多的樱花开得很漂亮，但可能今次见到，下一次再见的时候已经跌下去地下里面，很短促。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同样也都是面对主问我们一个的问题，你爱我吗？主会问我们这个的问题，你爱我吗？因为主耶稣在临升天之前，他仍然要门徒来到表白，究竟你们对我的爱是怎样，你怎样来到表达你对我的爱，你和我的生命很有限，你愿不愿意是为主而活，忠心的来到侍奉主呢？好像樱花一样开得很灿烂很悦目，抑或我们都愿意或者是甘心庸庸碌碌的来到度下我们的余生呢？愿意我们都可以去奉献身心来到是为主。我们请 Anita 带领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